只是个活龙，这样的青春我最喜欢，让盛夏去探望，把残酷的未来 需要紧握， 手心贴手心，一起心贴心，这三份情谊最难言又最吸睛，现在坚定过瘾，所有男孩和女孩一辈子甜蜜恋爱，不幸福绝不放弃，手心贴手心，一起心贴心，高矮不在意，也不管你几公斤，要有一颗真心去爱另外一颗心，现在激情都要停，决定要和你一年 着你，我要

追送，孤孤单单的我又怎够，让我继续等下去，等你等到我心碎，星星暗暗伴我追，就像同情我空虚，又在雨中等你，痴痴的我心已碎，眼眶的雨渐隐退，人消失风里去。 那些有朝气的人每天都过得精神满满，或许日子并没有大不同，但每一天都能过出新的花样。如果你不想让日子来折腾你，那么就朝气满满地去过每一天吧。你会发现生活并不是一潭死水哦。

岁月凝聚成这一刻，期待着旧梦重圆，万卷沉醉终究会流成河，像一首澎湃的歌。为这一天，让血脉再相连，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，留住我们的根。一年过了一年啊，一生只为这一天。 有人说时光是柔软的，它可以把生命的世俗变得婉转轻盈，又有人说时间是充满风情的，它可以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明媚鲜艳，而时间也是可以疗伤的，它会抚平过往的斑驳与痕迹。对于时间你又怎么看呢？欢迎正在听歌的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，或者在新浪微博当中找到主播雨阳。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